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听众们， Hello 观众们， Hello everyone， Hello 老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课堂啊！还是老规矩，点开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的官方直播号，来观看两位老师的视频直播。尤其是恒恒老师的节目，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发音演练时的嘴型是如何的。学英语啊，要有良师益友，也要靠自己啊！今天良师益友们又来帮助你了。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这一次呢，是说 Rachel 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去往巴黎了。 对，他要把女儿搬到巴黎去，他在巴黎好像有一份工作等着他，是不是？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反正就是要放弃他所有在纽约的东西，去巴黎。 就这样要去巴黎了，然后呢，他的朋友们就要来给他送行啊，Chandler 啊 ，Monica 就到他的屋子里来看，说：“哟，你看哈，东西都打包好了，什么箱子也封好了呀，东西呀，什么各种各样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这让大家觉得，哎，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大家别忘了，在第一集 Rachel 刚跟他们相遇的时候，是一个从家里跑出来的大小姐，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的自理能力。 对，就是自己做不了多少个东西，绑个鞋带都可能有一点费劲儿，所以就是看到他现在这样呢，就是这么我们会说 responsible， 然后 organized， 然后有这个就是这些能力可以照顾一个孩子，以及把他们所有都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去独立过日子生活，重新开始。真的很厉害，很了不起。 是，看着哈，好像是突然长大了，其实呢，也是跟他的朋友们一起磨合了这么久的时间。尤其是，对呀，十年了，十年一个人还没有成长吗？一个人该成长什么？十年已经差不多可以完成了。尤其是他的其中一位朋友呢 ，Monica 还是一个收拾控，一个整理控，一个细节控，所以在今天这些情景里面，连 Monica 都说：“哎 ，Rachel， 你可真是太棒了，我感觉我都教不了你什么了。 ”对，就是那个英文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徒弟成为师傅了。就是 the student has become the master。Monica 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是，咱中文呢也有一句话，您提醒了我，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徒弟呢是师傅教出来的。但是徒弟后来的本事啊都超过师傅了。 哦、OK cool yeah， 是吧，青出于蓝但是又胜于蓝，就说明啊这一代更比一代强了啊。那在今天这集里呢，我们确实都看见了，从 Rachel 这些各方面井井有条的收拾当中，有条不紊的准备中，他已经发展出了很强的自理能力 和个人能力，独立生活能力，这也是一种可喜的变化啊！但是呢 ，Chandler 这个时候却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他的护照呢给偷偷的藏了起来。 对，然后害了他们就开始拆箱子了。 对，你看 Chandler 长这么大还有一颗童心，挺好玩的啊。 He's pretty childish sometimes。 好，这是今天的课堂介绍啊。还有一个预告，就是今天呢，恒恒老师会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音的技能，叫做轻化浊音。究竟是怎么样呢？咱们一会儿再来学连读句子的时候，和大家一起一一分解。好，首先进行课堂第一个流程，就是解答同学们的疑问。老师说今天的问题很有趣，有趣在哪儿啊？第一个，齐天大圣同学问了一个问题，说：“哼哼老师好，我倒是有一个发音问题想请教您，比如一这个音标啊，老师教读的呢是第四声，类似于像一。”有的老师啊教读的是第一声，类似一，这是为什么呢？请您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读呢？谢谢老师。 OK， the answer is 因为无所谓，你可以读四声，你也可以读一声、二声、三声，什么声调都可以。因为英文的发音呢，就是针对一个词，是没有挂在我们的声调上。 我们顶多呢是句子中会出现语音语调，所以比如一个疑问句的关键词会有一个声调，会相当是一个二声的声调，可是这个跟你的单词本身的发音无关，而是这个句子的这个语音语调。所以有的老师教一一的时候呢，你在那边分析的这个声调他自己是听不见声调的，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就是这么说，也有可能他每一次说的时候都不一样，所以都无所谓，都是属于对的。 所以说看来跟声调无关，恒恒老师甚至说大家想读哪个调都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把什么音读清楚啊，读对呀、 啊、就是这个音啊，这个一的音啊， 哎，你得把它读对，所以音调无所谓。 嗯哼，对， 好， 音调是英文中针对单词的发音是无所谓的。 嗯，如果是您教同学们，您会怎么教，教他们怎么读这个音？ 我就会E 应该是算是一个四声的声调吧。 好， 因为在句子中的语音语调呢，一个四声的声调，一个降调是代表你说完了，所以我要给你展示一个，我会展示一个说完的一个感觉 E， 然后就降调。 好的，也算是从老师这儿拿到一个答案了。 嗯， 好，第二个问题 ，M 胡同学，我想请问老师，这个表示真实的这个单词啊，一个是 real。一个是 true， 那咱曾经学过基于真实的故事，我们要用这个短语。 OK， 这个是 the movie is based on real events。 不， 前面一个 based on a true story， 是不是？ 对了 ，based on true story，不能用 real story。看英语解释呢，也是说这个 true 说得过去一些哈。Real 呢，感觉更像是强调某种存在的真实性。但是，我在韦氏大字典当中呢，就看到一个例句啊，是这么说的 ：The movie is based on real events。 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哎，我就有点不明白了。谢谢老师的解答。 OK， 那 real 呢，我们是在聊它的真实性，而那 true 是聊真实性，然后 real 是它有没有发生过。你可能会觉得就差不多是一个意思，然后经常就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它都可以就是替代的。不过如果我们有这两个句子，你刚刚说的第一句是 based on a true story， 然后第二句 based on real events， 它们的区别是第一个更靠近真实发生过的一个东西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把它用电影拍出来的。 OK，所以这个比如有我能想出 I don't know， you know the Apollo movie， Apollo 13那部电影，演那个 Tom Hanks， right， 这个是那个火箭然后飞上去然后出了问题然后他们又回来了，那 that's a true story， 阿波罗号13号、 right？ 对 yeah， that's a true story，那个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是有这群人，他们的人也就是真实的名字，然后他们做过这些事情，发生的东西也都是这么发生的。那 real events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件发生过。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东西来代表呢？比如 the Titanic， 这个那演那个 Leonardo DiCaprio， right？ 所以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 true story，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两个人，有没有这个爱情故事。有没有就是 Jack 最后在那边然后说 let go， 哦 don't let go， 然后这样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可是这艘船是有的，而且它的确撞到一块冰块 right， 然后就沉下去了，所以这个就用 real events， 因为这些事情是发生过的，所以这个 true story 是跟 story 有关， real events 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不是有发生过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呢我们就回到重点， true 呢是就是它的真实性， OK，我把这个人他是一个历史中的人，我演的真不真实，他当时说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有没有做过这些事，而 real 呢只在说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 哦，我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说这个单词两个单词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跟 story 搭配的时候呢通常用 true 比较多，跟 events 在一起用的时候确实用 real 比较多。 对，因为是事件。 对， 那个 刚才您 说 这两个区别，可不可以理解为 true 一般来说是说这个事情的一些细节，它是真实的，它不是虚假的。 您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解。 然后这个 real 呢，就代表说，哎，这事儿啊，可是真真实实的发生过的，它不是人编造出来的。 对，而且 真实是真实，人家都看见过，都发生过了，就大家见证过的。 对，而且就是具体是谁做了什么，这个呢，可能不纠结太多，而是这个事情它是作为一个背景一样。 嗯， 所以这是针对它两个例句的一个区别。 嗯， 那我之前在就是上课写作的时候呢，可以跟老师聊到这个点，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就问了我，他说 Henry, if something never happened, does it mean it's not true?Right, 就是针对写作，他就说，如果一个事情是没有发生过，你把它这么写，这说明它不真实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牵扯到 true 的另一种对，也就是说，你写的这个故事，如果它能动到人，能让人感动，能让人就是读的时候可以就是有一些同情感觉，或者觉得就是有见过，对，或者见过类似的人，那这个就不真实吗？就是如果它没有发生，所以就是真不真实 ，real 跟 false 这个一般是更偏一个感觉 ，right？、 嗯、 然后 real 呢，就只是我们能不能打个勾，就是这事儿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 嗯 嗯。 对，那看来这两个单词的辨析还真的，如果说大家能有机会像这位同学多查查字典，看看例句，倒也挺好的。 嗯 啊，当然老师的解释呢也非常的重要啊，老师的解释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点绕。 对呀，就是真实啊。哎，我们说生活口语叫 real life spoken English 啊，很少说 true life，是不是？real life 嘛，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大家每天都会用的，都会说的，这说得过去。 是的，嗯，是的。 好，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来了很多朋友，什么男爵贵族这些，你说这些，人家可能不见得是真的男爵贵族，但是人家这个人，赵九义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是吧？啊，挺有意思的啊，这种概念。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三个问题 ，Miko 同学，他说：“我想请问老师关于一个肯定和否定的回答的问题，因为呢，我总是理解错，可能这问题哈，中文表达和英文表达呢不一样。比如说，我看了一电视节目，主持人呢就问嘉宾说这样一句话，他说：‘ 啊，嘉宾说 ，I bet you haven't ironed anything. I bet you haven't.’ 他说：‘我打赌你从来没有熨过任何的东西。’”我们知道熨烫熨衣服啊，熨衣服，我打赌你从来没有熨过任何衣服。结果这嘉宾回答是这么说的 ：“Yes, of course。” 我以为他的意思呢是的，我没熨过衣服。结果嘉宾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熨过，我事业起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熨衬衫呢。好了，彻底晕了，彻底晕了，请老师帮忙解答。 OK， 首先。我想给你们描述一种情况 ，OK， 是这样的，就是我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买完后呢，我们这个卖给我的这个人在这家店里面，他就卖给我，然后收了钱，他就说 Have a nice day， 然后我走的时候呢，我就顺口说一个什么呢 ？You too， 对不对？就是那你也可以过个好天，英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复 ，OK， 是固定的。好的，然后我就买完这个东西，我就去买东西吃，我就坐下来，服务员给我端过来，我点了这个汉堡，然后他就放下来，然后他就说，enjoy your meal， 对不对？就是欢迎，就是吃你的你点的东西，然后我说不定就回答一个 you too， 然后就突然间就觉得很尴尬，因为这个时候我说回去的是什么呢？就是啊，那你也enjoy 你好好吃，好好慢用， 对。对，可是对，就那就很尴尬呀、啊。那我应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thanks， 对不对？谢谢。好，这是一个口误，这个经常发生，因为就是人家说出这种东西呢，我们有一些固定的回复。那在两个就是服务性的环境，然后听人家说一些固定的该说的话，比如 have a nice day 或者 enjoy your meal， 我可能就搞混了一下，反应不过来。这是我母语，我都能。经常搞出这种特别尴尬的，我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就多多少少都会出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特别尴尬。好的，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重点，这里呢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个嘉宾，所以他们不是提前就是背好台词的 ，OK， 就是就自然的发挥。然后第一个人呢，他说的 I bet you haven't， 我打赌，我敢打赌你从没有过，对吧？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这个 危机性的东西 ，OK， 就是也不是特别严重的，可是就是在调戏人家，对不对？人家怎么回答呢？我敢猜他是英国的 ，OK， 就是在看的这个节目是英国的，因为 Yes of course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英式的一个就是口头语回复任何东西 ，OK， 所以比如那个你有没有这样过啊？当然有啊，你要不要这样？那当然要啊，然后这个当然。然后yes 这个当然，所以就是人家说啊我 I bet you haven't 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当然有，然后他就没有就是过脑子多想这里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他就是靠一个反应，就跟我点餐，然后服务员来，然后我就说啊你也吃吧 ，you know 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 能反应， 严格说这是完全不通的，你懵也是应该懵。可是在这个语境中呢，你想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就是这个人一辈子也没有，用过衣服 ，right？ 说不过去， 这说不过去。所以他一旦就是这么反应快的 ，yes of course， 那当然，应该意思也就是谁没有 ，right？ 我当然也有过 ，right？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 inference， 就是你要凭这个语境的这个感觉。来认出他到底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复，而不要太看这个每一个字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个其实会特别容易让你就是懵 ，as you said。 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啊，老师跟我们讲的是呢 ，I know， yes I do， no I don't， I know， I know。实际上在口语中呢，很少见，然后经常就是比如我问你一个 ，Do you mind？ 你介不介意的这个句型。然后你回复 yes 或者 no 或者 no 或者 yes 都有可能是两种意思，我是完全在听你的语气 ，OK， 所以我过来然后问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OK，、okay? 你坐这儿，咱们拼个桌，哎，然后我这么问，我能坐这儿吗？你介不介意？人家很有可能就 yes， 然后他就点个头，然后用手指一下这个椅子，然后我要是一个特别字面的一个人呢，我的反应就是转头走了。可是他以他这个表情，他这个语气，他不可能是我当然介意啊，对吧？没有人会这样说话，而会给你解释，会说哦，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my friend is coming， 他要来或者什么什么，对不对？很少会有人就说 yes， 我介意，然后就继续做他在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在社会中会行为的一个行为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看剩下的 ，right？ 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这个语境。才能知道他们其实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以前学的说是英文的回答就直接回答事实就行了，就是你熨过衣服或没熨过衣服，我直接用 yes or no 来回答就行了，这不是对问题的回答。我们以前有一种学法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这样一说呢，他这个问题也说得过去，反正我就按我自己事实回答就行了，我也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 人家也没有问一个，人家没有问一个问题啊，人家说的是我相信你没有，你肯定没有，其实是在这是一个 statement， 就是一个句子，他也没有来问 他有点像反问那种，他有点像反问， 就比如我说你肯定没有过，你肯定没有用过， 对吧？ 这不是一个问题啊，对吧？所以我们无法用就是之前的这种结构的这种背下来的， 它也不是问答模式，它不是一个问答模式。 Yeah, 所以这里他不回答人家的问题， yeah. 而直接就陈述一个自己已经熨过衣服的事实，我觉得也说得通，也说得通，说过去的。 就算说不通，说不通呢，也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语境，然后看他的语气、他的表情，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他这个回复，如果是那当然啊，这个表情。就是有一点无奈了，就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啊？如果他是给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情说 yes of course， 那你会觉得就是当然啊，我这种人怎么可能熨过衣服呢？ 哎， 有没有可能是这 个？那您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的话，说每个人的回答可能和根据自己的习惯会不一样，是吧？ 经常就是会有口误。因为英文的这个规则真的是有点多，然后 就是你们 native speaker 其实也没太搞懂到底是应该去回复问题还是应该说事实， 不是一个没搞懂，你给我时间想我也能想出对的，可是我是靠一个反应把它说出来，然后有可能会出错。你想人家跟你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也不想要让他多等啊，你不想要就是想个我这个座位我能坐吗，然后我先看你五秒钟然后我再回复，会让人家不舒服的。所以我的反应就是一个态度语气非常就是 you know positive 的说 yes， 然后这个 yes 呢，你也懂，我也懂，就是可以做，而不是就是真的介意，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经常会发生的。不仅 Miko 同学，就在国外 ，you know all the time， 很正常。 嗯，好，这也是 real life 的一部分。 yeah， 好，行，我们的，哎呦，还有一个题哦，还有一个问题哈，阳光同学， uh-huh. 他说我最近在看美剧，看到一个这样的句子，来，有请老师。 He was out back playing when it happened. 句子二。 Mm-hmm. Luck is gonna love that. He's out back playing. 这两个句子当中都有一个叫 out back playing.、 Mm-hmm. 请问这个词组怎么理解、 mm-hmm. ？Out 是外面 ，back 是后面。好，那我们这有个房子，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他就在外面后面玩，那就说他后院子，他在院子里玩， 就这么简单。 对啊 ，out 是外面， 外面 back 是后面呢。那后面是哪儿呢？就是房子，我们这个屋子就有个正门，有个后门，对不对？ 嗯。 他在后边那块玩。 啊、 哦， 门外面，后面玩。 啊，对，大、哦、就是房子后面的 啊，字面意思啊， 对， 所以还是比较简单了哈。out 就是外面，字面意思 ，back 是后面 ，playing 就是玩。 嗯、 好，本周问题解答完毕啊！下周呢，很多同学都要安排了，什么 WY 呀、真真爱爱呀，同学啊，你们稍等一下，下周即将上你们的问题上场。 Yeah. 来看今天的 Rachel 的欢送派对了啊！这第一集里面，第十季的第十六集。是 Rachel 呢表现出了自己在生活能力上的巨大进步，而 Chandler 呢却跟他开玩笑，顺手啊藏起了他的护照。好，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情景。 Hi, seriously, I did it all. The luggage that I'm taking is in the bedroom. This is Emma's Paris stuff. These are the boxes that I'm having shipped, and that's the sandwich that I made for the plane. Which could have used a little more mustard. Hey, you've done some good work. What about your carry-ons?Oh, well, everything that I need is in here, and my travel documents are on the counter, organized in the order that I will be needing them. Oh, my God.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Where's your passport? It should be right next to my plane ticket. Well, it's not. What? Well, maybe I put it in here? Oh! Oh, it's not in there! Oh, no! I must have packed in one of these boxes! Here, let me help you. Shoot.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好了，哎，这就是今天的情景了啊。 Yep. 谈话的部分还挺多的。首先，您看啊，这个 Rachel 一上来就是一大段台词，我们看看。 嗯，他就说 ，I know, honey, seriously, I did it all. 哎呦，这句话说的哈，还挺自豪的哈。挺开心的， yeah. 自豪的说， 特别 我知道啊，我知道。哎，说真的。我全弄完了， 我全都做了，都搞定了，都做完了，然后他就开始讲解释他到底做了哪些东西。他就说 ，The luggage that I'm taking is in the bedroom。 我要带的行李呢，现在就在卧室里。 This is Emma's Paris stuff。 这些呢，就是女儿 Emma 呢在巴黎要用的东西。 These are the boxes that I'm having shipped。 这样的一些箱子呢，都是我要怎么样去托运的。这里他用了一个 shipped， 就是要去海运运过去的。 嗯、对，没错。所以这些就不会带上飞机，而是寄过去的、运过去的。 嗯，邮寄寄过去的，海运过去的。 嗯、对。 还有哪一部分呢 ？And that's the sandwich that I made for the plane。 甚至说那一个呀，就是我自己做的哈，要在飞机上吃的三明治。 哟， 你看看他这趟安排，从美国去法国这么长的旅途，而且是个搬家，搬过家的同学们都知道，搬家多麻烦啊！很多东西都要分门别类的去重新收拾、打包、整理。 Yeah, it's really annoying. I hate it. 能不搬家尽量别搬家，是吧？搬家多麻烦呐！但是你 特别麻烦， 能把这些事儿井井有条的都安排好。哎，真是不错，而且你看，给大家很高兴的指，你看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都好了。 对啊，搞定了。然后 Monica 就夸奖他，他就说 ，OK， so you've done some good work。 他还说什么？所以呢，你呀干得不错。 嗯，那这里挺有意思的，我们有一个 you've done some good work， 这个 some 呢， 是一些的意思吗？ 啊哈，对。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就是它字面的意思呢是一些。那我们说出这一句话来表扬人家的时候呢， 有它字面的意思，就是你做的一些不错的工作、 嗯、 OK， 也就是在十分的表扬人家，可是也可以理解成我还有另一层表扬可以给，在这个之上你现在达到了一个一些的一个表扬，然后你可以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扬，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 you've done some good work， 也就是说就比如我无法否认你有做出一些不错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看 Monica 这个人，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对不对？然后他看那个 Rachel 做成这个样子呢，他可能就觉得对你来说已经很好了。你理解吗？就是中文我们可能会说哦，对你来说已经算哇完美了，不行。所以就是 Monica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说出一个这个表扬，用这个词语，我觉得还挺适合他这个人物设定的， 居高临下那种。哎，你还算是做了点像模像样的工作。 哎、嗯，可以，还算上是，对，这种词语在这儿还可以这么翻译，所以就看人了。这个就看语气看人，可是我觉得 Monica 在这儿呢有可能是那种意思、 嗯、 就是还算上样， 对，还算得上像模像样，还算是能可圈可点。 嗯，对 啊，这个 反正出去不会丢人， 还算是够得上咱这标准。 对，然后他就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了，就开始找茬了。 嗯， 他有点像就是某些人的父母，对不对？他就 What about your carry on？ 这个 carry on 中间还有一横线啊，显然放在这里它是一名词了，那它什么意思呢？ 嗯、所以 carry on 就是扛上去的东西，能提上去带上去的东西，那就是带上飞机的意思。那这个带上飞机、 哦、 我们就是没有一个专用词，就是可带上飞机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创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叫 carry on， 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 compound word， OK，有点像 race car 跑车，这是 carry on、 嗯、 然后它的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然后它就是一个固定搭配了现在。 啊、哦、其实也就是咱们平时上飞机的时候那些不用托运的手提行李。 嗯哼，对。 叫 carry on， 注意重音在 carry 上面。 嗯 啊，就是那么你的手提行李呢？ 对啊，这是如何安排的呢？这些就是这是细节的东西了。哎，你这个大规模的我看见了，不错。要是我可能会用一些颜色的东西来归类。可是那你提上飞机的东西呢？好，那 Rachel 就说 ：“Oh well, everything that I need is in here, and my travel documents are on the counter。”我们先解释这段吧。 先解释咋说？你看哈，我所有需要的一切的东西，这个时候他拿出一个提包，你说你看都在这里边了。同时呢，我的那些旅行文件 travel documents are on the counter 就是那个 对那个厨房的那个平的那个地方，我们叫 counter。 啊、 嗯，对，就有座位的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吃早餐的地方 啊。 然后他就修饰，就是 on the counter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就说 organized in the order that I will be needing them。 我觉得这句话他完全是说给 Monica 听的， 嗯哼， 是不是？他说我已经呢按照使用顺序把他们都放好了， 嗯、 都安排好了。是吧？就这句话不就是 Monica 平时的行事风格吗？ 对、啊、 你一定要以某种作用把他们安排好。 对啊， 他就记得他以前那些什么婚礼手册，什么 alphabetically 怎么给他排序、 啊、然后以就是题目 themes right， 然后 alphabetically， 然后就是颜色，然后就都有。那我们看 Rachel 现在要出国要搬走了，然后跟 Monica 从 Monica 身上学了不少， 是学的不少。而且我们听到 Rachel 如此流畅的说完这一段的时候， 嗯、 引起极大的舒适啊，让我们都觉得很舒服。其实这个事儿呢，就妥妥当当的， 嗯、 安排好了，多好啊！ 嗯，然后 Monica 这个时候就真的惊讶了。OK， 终于达到 Monica 的这个标准。OK， 是可以就是特别大的夸奖人家了、 嗯、 他就说 Oh my God,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他真是惊讶了，说我的天啊，我真是没什么能教你的了，你把我的这些精华、 嗯、 精髓你可都是学得到位了、 嗯、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raise， 我们经常会这样夸奖人家。当然如果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就是师傅徒弟的那种关系， 教与学的关系 啊，对，或者一个人教另一个人在学， 我们就会说出这一句话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哎，看来这话只有哼哼老师能用得上啊！希望有一天你们能够早日进步到让哼哼老师说出这句话。我已经没什么可教你们的了。 Yeah, maybe. 好，来，我们看看这句连读怎么说。 嗯，好的。那它这儿我们开头有一个 I have， 我们一般如果要说一个 I have。然后它不是一个这个完成时的这个用法呢，我们会想要把这个 have 的音发出来。可是我们说的比较快的时候呢，它怎么样也会弱化，所以这块我们应该是把它弱读成一个 if， 所以我们还会保留它的音节，会有一个 if， 然后这个 i 连读到 if 会有一个 y 的音添加进去 if。 那我们这个结尾的 v 的音呢，在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把它轻化，那这个浊音 v 我们把它轻化成 f 的音呢，有一个专门的发音方式。 OK， 有的学生可能就发一个 f 的音了，可是我们是要从嘴巴的肌肉里面把它挤出来，浊音摩擦音啊，摩擦音的浊音要轻化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嘴巴里面的这个空气挤出来。那这个动作就是到底是怎么做呢？大家可以想，就是每天早上你们要是刷牙的话呢，我们刷牙的同学应该都会有过这个感觉，就是你在漱口水的时候，你在用嘴巴里面的肌肉推动这个水，对不对？ 嗯。 那我们可以用一样的概念推动空气，所以大家可以把一个 F 的一个嘴型下唇贴着上齿，然后就用这个漱口的这个感觉把这个气流推出来，就是这么发的，而不是从肚子送气发一个的音。这个音呢就特别微妙，特别轻，然后可以说的比较快一点，然后不会影响到你的发音。所以这段我们会发听一下 I have， 你有没有听到结尾的这个音特别小声，不是很清楚，可是一般就会这么发的，因为它会比较容易一点，比较连贯。 就是感觉从那个牙缝里把那个水挤出来，那现在没有水，咱们就是把那空气那轻轻的给它挤出来送出来，必须得让它出来，有个出口。 Exactly， 对。然后它一旦就挤出来了一点，就属于完事儿了。这个是需要练的。那为什么需要练呢？其实我不要求你们把这个音发的有多准，你也可以用完全用一个 F 的音代替它。然后也一样清楚，问题是对方会用这个发音方式发给你听，然后如果你不熟悉他的这种这个特别柔的这个音，特别微妙的，这特别小声的这个音，你自己平时不发，你听的时候也是听不见的，然后就经常会影响到，就是你觉得对方没有发，对方你听不见可是其实他有，他的发音是然后特别清楚。 OK， 所以对他来说十分清楚 I have，然后你这个结尾的音，你可能甚至都不觉得是一个发音，对吧？因为它就是有点像就不小心发出来的一个音， 嗯， 可它的确就是会这么发的。所以如果你自己练呢，它会让你的听力进步很多。OK， 所以说是必备技能嘛，只要你练会了，你的听力就会进步很多。 Yep， 那我们继续看剩下的句子，就简单一些了。后面呢是 I have nothing。没有变化 left to， 那 left 的这个 t 的音跟 to 的 t 的音有点重复了，所以我们就省一个 OK， 然后 to 我们若读成 t， 那就发 left OK， left to 发 left， 然后后面呢 teach you 我们就发 teach you OK， 所以这个就直接连读过去就行了， teach you chew 有点像嚼东西的 chew。那整个句子就是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这里本来有三个特，现在变成俩特了。 Yep， 好，注意哦，这里非常重要啊。这里跟以往那种 haven't 那种省略是不一样的，省略不一样，这里要把 have 读出来，所以呢还加了小小添加 ye 的音。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学会掌握 I have 轻轻的把这个小 v 浊化成一个轻化的 f 读出来。 嗯哼，对， 好，哎，好，学会啦，重要的知识点啊，今天是最重要的种草的这技能，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吧。 OK， 这个时候 Chandler 呢就问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不可丢的东西，他就问 Where's your passport？ 就是你要出国，你是必然要带上护照的啊。 对啊， 你要是。这也提醒大家，平时要是赶个飞机呀，赶个什么交通工具的，那出门前要检查什么呀？第一，检查票是不是？ 对。 第二，要检查你的证件，对不对？ 对啊。 这是最重要的，别都到机场了，发现哎呦，证件落家里了。 Chandler 就是那种人，看不起人家开心，看不到人家一旦自豪。一旦自豪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 ，Chandler 就要想个办法把你就是让你学习懂得谦虚。 他是什么？他属于看不得人家高兴， 也可以。 他看不得你高兴， right， 看不得 啊，看不得一切顺利，非得呢就找点茬儿出来。 对啊，所以他就说 ，Where's your passport？ 哎呦，那你护照在哪儿呢？ 然后 Rachel 呢就说 ，It should be right next to my plane ticket。 那应该就是。就应该就是跟我的机票放一块儿了呀，这也是大家的常识啊，肯定是这些证件都放在一起了。 Yeah， 然后 Chandler 就说 ，Well， it's not。 哎呀，他假装拨弄了一下这桌面哈，他说，嗯，哎，没有啊， 没有啊，跑哪儿去了呢？然后 Rachel 就 What？ Maybe I put it in here。 他就回头去找，他说有，那也许我是不是放在这儿了呀？哎，他就有点担心了。 嗯，他不是有那个手包吗？那个包包， 嗯， 他就在里面，对，他就在里面找翻，他就说 ，Oh no， it's not in there。 哎呀，竟然也不在手提包里呢。 然后就说 ，Oh no， 完了，不可能，不在。 然后他就转头看着他已经都收好的这些特别整齐的这些要运走的箱子，他就说 ，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 好，这里有个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就是说表示对过去情况的一种肯定的推测。 嗯，对， 我一定是已经把他们都已经打包在其中的一个这些箱子里边了。 对， 这个跟我们找东西的时候那种场景是一模一样哈。哎呀，哪儿都找不着。 嗯， 一定是放 这个。这个英文经常会用这个来说啊，一个 mistake， 它是怎么回事，怎么个来源？ 啊， 我们经常就会用 错误是怎么发生的？ 对 ，I must have 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表达，而且我一般就是很少见听学生用这个说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代表之前发生的一个什么小错误或者一个理解。比如我误解了。那这个英文就是 I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嗯， 那我肯定是忘记了 I must have forgot。从来没有见过学生这样跟我说过话，虽然他们是天天忘东西的，可是啊，就是值得我们学习，会让你就是跟老师道歉的时候呢说得更地道一点。OK， 老师要求你们连道歉的时候，连找理由的时候，都应该用标准的英语。 对，我们用地道一点的方式 ，OK， 不然会有一种就是恶性循环。 好 ，OK， 好用起来。 这里的这个 I must have 也是跟刚刚的规律是一样的。Must 跟 have 我们会用一个缩写的发音方式 ，must have。 哎，这 个 同学们 可是我们结尾的这个 v 的音呢会轻化。OK， 因为我们尤其是在这种虚词上不重要的 ，right？ It's just 语法，因为语法需要说这个 have， 所以呢，它的 v 的音呢，我们不想要特别费劲的把它发出来。Must have， I must have packed， 会觉得很别扭。所以这个 v 的音呢，其实我们会把它轻化，那也是跟刚刚这个漱口水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是要挤出这个 f 的音，所以我们会发 the。所以大家需要练习，就在坐在那边没事呢，就是用嘴巴里的气，不用肚子的气，把它送出这个 F 的音 must have， 然后这一点点这个小轻的一个 F 的音，就代表这个 V 的音了 must have， must have。我跟我的学生做听力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美句，然后他们经常就会跟我纠这种词，就是老师我没有听到 have。然后说是弱读啊，弱读了成一个，他们说那 V 的音我都没听见，我说他发了一个。这个听见了吗？你有没有听见？ 都没听见。 然后就可能有的学生都觉得这个也差太多了吧？可是他的确会这么发 ，OK。所以我们这个must have， 下一周我会特别仔细的听大家的这个音 ，OK。 Yeah, 你说。 大家甭管选第一句第二句，你就逃不掉老师听你这个轻轻的小腹，小腹 对 的音。 对， 从鼻子从两个门牙之间挤出来那点风， 针对 F 的音是针对 Z 浊化成 F 是 这样 的。 然后如果是 Z 浊化成，也是这样的啊，它是从舌头贴着上颚，都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继续讲完 ，OK？ 好 ，packed， 这里呢有一个科连到特特别麻烦，所以呢是这样的，我们会把结尾的 D 连读到 it。Packed it, packed it. 然后 pack 的这个科音会省略，会靠顶舌根导致停顿的。Packed it, packed it. I must have packed it. It 也跟后面的 in 会连读。Packed it in. 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后面呢 one of 连读 one of, v 的音就省了，不要了。One of these.后面 boxes 没有变化、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 后面的也不难啊。 啊，后面有一个又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点，就是 boxes 的这个 z 音呢，我们就也听话了。所以这个 z 这种复数的 z 音一般都会听话。就这个 z 就发，也是挤一下这个气流，不是从肚子送的 boxes。Boxes， 就是复数，在结尾时候的这个浊音也会给它轻化了。 Yeah, usually。 好，那大家得找感觉，这种词练一下，你得找感觉听一听。 Yeah， and that's it。So 这个是需要练习的，然后要注意你的这个气流控制，是要通过嘴巴的肌肉。OK， 好的。那他这个一旦这样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疯了 ，right？ 我这怎么办呢？这赶紧拆，所以他就开始拆了，拆就是辛辛苦苦整理好的箱子。然后 Monica 就说 ：“Here, let me help you。” 对，要 offer help 了。 对，我来帮忙，开心的。然后Rachel 就说 ：“Shoot, I can't believe I did this。” 哎呀，他就觉得这事做得很不完美。 嗯， 怎么护照最后？ 就是太 low 了，这种错误，对不对？你剩下的都做得特别完美，就最重要的一件事搞砸了，这也不行啊，所以他就对自己很失望。 就是， 嗨， 结果这个时候 Chandler 其实也看不下去了哈，觉得让他们这么折腾不太好。 而且人家都把箱子拆了都，所以他就看着 Joey， 然后就把护照拿出来说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有这句话呀，咱先来说一说哈，在哪一个点上，这件事情呢开始变得不好玩了？ 然后是具体什么事情呢？我拿了他护照的这事情。 嗯， 所以这个中文，这个中文说的好难啊，就是在什么时间点？我拿着他护照成为一个不好笑的东西了， 或者我们说我拿走他护照这事儿什么时候变得不好玩了？ 啊，对，这反正好像怎么样都说不通，以这个语境， 对 不对？ 毕竟这是一个英文原始为表达的句子啊。 所以这个他想要说的，也就是说啊，我也知道这现在不好笑了 ，OK， 可是初期是觉得很好笑，所以就是他一个委婉的方法认错。你知道吗？只是不直接说， 没 错。他现在就觉得不好笑了。那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最后一句，然后他的这个句型 at what point did 某个东西发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句型，就是问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出现了这事儿。所以我们来看，我们这个长句子要怎么连读，开头前三个字都会省略结尾的这个爆破音 ，at what point。都要导致干脆停顿，要顶舌头。At what? Okay. At what point did it? 我们要连读 did it. 然后 it 结尾的 t 也要省略。At what point did it? 好多干脆停顿，大家练的时候要注意舌头的动作。It 跟 stop 连读的时候，我们会导致一个 t 音。Did it stop? Stop 结尾的 p 音，嘴唇合上导致停顿。It stopped up， 嘴唇合上导致停顿。Being funny 没有变化。什么东西是 funny 呢？我们这里有一个 that I， 就是一个连读 that I， 然后 took 跟 her 也得连读 ，tooker， 科连读到 her 的时候 ，h 的音就省略了 ，tooker，tooker， passport， port， 特的音也要省略，所以这个句子呢，各种省略音，从头是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特别难。Really hard， 只有老同学可以敢来挑战一下这句话了。 嗯， 就是哪怕大家这一句话你不是挺长吗？你如果说前边一部分你发的很好，没有错误也行，啊，中间一部分你发的特别好，没有错误也可以。 嗯， 啊，哪怕后面一部分你发的特别好也行，反正你总得有一个部分你得特流利。 Yeah， so 这个最后一句话呢，就是我们今年送给大家的，you know， 比较难的，算是一个期末考试。 哦、okay. oh, ，天哪，这句话是期末考试。 Oh, sorry， 期末考试。 可以啊，可以算是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 一个期末考试，年末考试。 Yeah. yeah， exactly。 给大家设计一句难句子。就是检验你们这一年水平的时候了，老师爆发出了。但是如果你们把这句话说得很好的话，哼哼老师就要用到第一句话了， 就说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咱也没什么可教大家的啊，是不是？ 没了，教完了，都教光了， 都教光了啊，都教光了。好，课文呢，咱们也就学完了，就是这么一个愉快的小插曲啊，恶作剧的小插曲。好，我们请老师来读一下今天三句连读，然后我们回来听情景， okay. 然后就开始纠音了。 OK， 今天第一句是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第二句 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第三句是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行，听听情景。 Honey, seriously, I did it all. The luggage that I'm taking is in the bedroom. This is Emma's Paris stuff.These are the boxes that I'm having shipped, and that's the sandwich that I made for the plane. Which could have used a little more mustard. Hey, you've done some good work. What about your carry-ons? Oh, well, everything that I need is in here, and my travel documents are on the counter, organized in the order that I will be needing them. Oh, my God.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Where's your passport? It should be right next to my plane ticket. Well, it's not. What? Well, maybe I put it in here. Oh, it's not in there. Oh, no. I must have packed in one of these boxes. Here, let me help you. Shoot. Oh, I can't believe I did this.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哎，大家可以把这原音多听几句啊，这最后一句话啊，你把老师的这个给你示范的读音多听几句。好， 嗯， 现在就是严肃的作业时间了。上周的三句话不长。 OK， 第一句是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第二句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第三句 Oh wait, I forgot。 好，双木林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Wait 的这个特没出来，你说 wait share， 那这个 to 就丢了。 好，哎，请老师给同学们快速纠正啊 ，Magni。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Can't 的 N 音没出来，没听见。 彩霞飞舞。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Luck 要张嘴 ，la。 一片云。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Can't 没听见梅花音 ，QQ。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挺好的 ，I am 要稍微弱一点的来，不要太 yet yet 的这种感觉。 ID。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Can't 的 N 音没听见。 真知灼见。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Wait 的这个 t 没出来。 Warmer。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Perfect. 完美。 Maggie Yang.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Wait 的这个特没听见，发 waver 错了。 晨晨。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Perfect. 要再稳一点。 Nora.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OK， 这个 y 的音稍微弱一点，不要太刻意的发。 牛红书。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can n 的音没听见，没定舌。 Barry Q，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Life 双元音 r e 再饱满一点。 Daisy，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How 是个双元音，发的是 how。 甜甜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Believe 是一个 e 的音 ，leave。 I Chloe。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蚂蚁不是么？蚂蚁。 蚂蚁呀嘿，都会了吧？是不是？宋林。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Perfect. I can't wait to. 非常好。 哎，好，这是有今年的好评哦啊，宋林，春。 Wait, I forgot. Wei Dai 有一个的的音要连读 ，Wei Dai。 静思。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Believe 的这个 v 不要发成 believe v 不要爆这个 v 的音。 Helen。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Okay, my life 不对啊，是 my I。 木林森。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Perfect. 杨帆远航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I 不是啊 OK 你别用这种爆破的这种感觉要连发 把自个儿得发对了 I 文娟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哎你的 I 双元音都发成哎这个就会听错的 HZH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That's very good 非常好 Jam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Wait, 不是 we. Sherry.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Okay, 这个 wait, 嘴巴需要再张开的发 wait. 稻草人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Wait, 不是 wait, 这样我们要发 t. 薄荷醇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Can 嘴巴要再张开大一点，太小了。 Jenny，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完美。 Jenny， 啊，对不起，说了。Emily，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Forever 要连读，不要 forever。 Rose Dream，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Okay， life with。要连发不要发 life with you 要连读一口气不要停不要犹豫 Heather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I 就不对了 OK 是 I 不是 I WY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完美特别地道 范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OK my life不对哦，是 my life， 两个双元音，不要发 i。 不似旧日。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Okay, I can't. I 又是一个 r e 的这个双元音的问题。 夏洛特。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Perfect, very good. 吴敏。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Lucky 跟 I 跟 am 这三个词要连读。 Mika,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Can't 的 N 音好像没有顶舌。 Jasmine,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Okay, how 要嘟嘴在结尾 how. Jimmy Cricket,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How lucky, 你发的是好我们要 how. 老魏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I am, 不对是 I am. Okay, 要动上线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Pretty good, I am. 这个 耶 的嘴巴要张开一点。 Why?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Wait, share, 都没听见因为你没张嘴。你要张嘴发 wait to share 闲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wait 这块你发了儿化音了 wait